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9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南信解品第34-13善现作者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作者清净黑过是作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处界身实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作者清净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作者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作者清净可以过是作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水火风空十界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作者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作者清净可以过是作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作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作者清净可以过是作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作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作者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 是作者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作者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作者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作者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起虚空界不碎界清净。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作者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作者清净即极灭道圣地清净，极灭道圣地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作者清净即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作者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作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作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作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作者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四正断 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贤，作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贤，作者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贤，作者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贤，作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贤，作者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恒诸舍性清净。恒诸舍性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恒诸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贤，作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贤，作者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 是作者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上行，作者清净，即预留果清净，预留果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预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作者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作者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作者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辞善现，受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色界、 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即彼界清净；彼界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相界、彼识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舌界清净，舌界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舌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水火风空十界清净， 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行识名色流出，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生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极灭道圣地清净。极灭道圣地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即四境律清净。 四经律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四经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受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受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受者清净。还一过，是受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受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受者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受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受者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受者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受者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受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受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受者清净即四无所谓四无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心，受者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心，受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心，受者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心，受者清净即预留果清净。预留果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预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心，受者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心，受者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心，受者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受者清净。可以故，是受者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心，知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知者清净。可以故，是知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知者清净。可以故，是知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心，知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知者清净。可以故， 是指这情景与演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指这情景即耳鼻舌身意触情景，耳鼻舌身意触情景即指这情景。还一个是指这情景与耳鼻舌身意触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写知者情境即色处情境，色处情境即知者情境。可以过是知者情境与色处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情境即声香味触法触清净，声香味触法触清净即知者清净。还一个是知者清净与声香味触法触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显知者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知者清净。还一个是知者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还一个是知者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显知者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知者清净。还一个是知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何以过是知者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显知者清净即别界清净，别界清净即知者清净。还一个是知者清净与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即相界鼻识界即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还一个是知者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显知者清净即舌界清净，舌界清净即知者清净。还一个是知者清净与舌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即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还一个是知者清净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知者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知者清净。 黑锅是智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智者清净。黑锅是智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智者清净，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智者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智者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智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智者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 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乍现，智者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极灭道圣地清净。极灭道圣地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即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智者清净。黑过，是智者清净，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 菩萨师弟清净及智者清净。何以故？是智者清净与菩萨师弟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194。